会登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光明顶， 陶杰、鲍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今日咧7月21日系香港历史上一个咧黑暗嘅日子，亦都咧系会永远有人记住啦。咁啊，同时咧亦都系书展结束。咁啊，今年嘅书展咧相当之成功啦，有惊无险啦，系咪？咁咧就入场人次咧，贸发局啊84万人啦。 嗯。 咁咧就事先咧，好多人所恐惧嘅国安法会唔会形成一个？阅读恐怖啊，出版恐怖啊，同埋呢个叫买书恐怖啊，咁就都算做冇乜点发生啊，系嘛？ 唔系，仲有可能仲有一种附带影响，就系嗰啲出写真啊，又或者系嗰啲九唔搭八嗰啲都出书嗰啲咧，都冇出啊。 哦， 可能有国安法嗰个点啊，即系佛光普照之下咧，令到咧好多即系清洗埋唔止政治， 微妄量啊！ 系啊，唔止清洗嗰啲政治书籍， 系 啊，连带其他嗰啲咧都唔知点解都消失咗，咁唔关你事噶嘛，系咪 啊？ 写真点会犯国安法啫？ 系啊， 点解你唔出啫？今年 系啊，咁你应该出多啲写真啊嘛，系咪啊？你沟淡佢啊嘛，又唔出， 唔出 啊，唔知点解啊？所以咧，即系有时啲嘢咧，系非常之奇妙啊！咁啊。以今年为一个蓝本咧，出年我谂继续主办咧都冇乜嘢。 不过唔知道嗰啲书商，即系譬如我哋个朋友彭志明啊，嗰啲咧唔知道生意点样。 咁希望佢哋第一次开顺便，第二就要 be water 灵活变通啦，系咪啊？ 嗯。 咁啊，老老实实咧，书咧就只有得两种，只有好睇嘅书。同埋唔好睇嘅书， 同电影一 定要话政治抗争突出民主自由嘅书系一定就好睇嘅。 嗯， 同理吓，一啲同政治抗争民主自由无关嘅书， 嗯， 甚至系以爱国民族主义为主题嘅书都可以好睇嘅。 嗯， 呢个咧，第一你睇界定系咩叫民族主义或者爱国系咪？ 嗯嗯， 啱唔啱？譬如我今次我。见到商务印书馆有一套咧，系四册，系讲呢个叫《三国演义》啊嘅史地，即系历史同埋地理， 历史地理， 同埋佢有一个咧，即系用航拍啊、虎拍啊， 嗯 嘅嗰个名胜啊、地点咧，一个咧，佢叫 VR 读本啊，喂，呢个好睇，因为你一打开咧，你就由嗰个三国啊，嗰个东汉末年。嗰、那個點解會整出個三國嚇、又由何進啊呢、這個袁術，又有董卓調兵入京，先至後來帶出個曹操嚇呢、這個咧漢獻帝俾人架空，然後三國鼎立。嗱睇《三國演義》最重要咧，佢最大嘅限制就係冇個地圖啊。尤其而家我哋細個睇三國咧，睇個原著，除咗個文言文咧，就仲有個歷史背景啊，非常之複雜啊。 嗯， 非常复杂，黄巾贼之乱啊，跟住呢个叫大将军何进啊，喺里边啊，夺权啊，然后咧整到啊呢个何太后啊，同埋咧呢个外戚啊，外戚宦官啊，呢、这个东汉末年啊，然后咧就整到咧成个嗰、那个由汉桓帝、汉灵帝、汉献帝咧一帝弱过一帝， 嗯， 咁然后先至咧系搞到军阀割据。 嗯， 呢、這个呢、這个背景嚟讲呢，然后呢就隶属吾三个国家，係咪？咁然后呢一条长江呢係贯穿，咁呢个刘备嗰边呢就有个诸葛亮，啱唔啱？孙权嗰边呢就有个周瑜同鲁肃，咁然后呢佢哋两边呢係讲个战略，你个攻氹边度，譬如话《出师表》有一句叫五月道路深入不毛，原来就是叫叫刘备咧带兵打去西南，打入去云南嗰啲地方。咁、你冇一本地，冇一张地图打开睇咧，系无厘头嘅。 嗱，呢方面咧，所以即系唔能够唔赞日本人。 系啊， 日本人咧就通过游戏啦，或者漫画啦， 同你将三国系啊， 将佢活化又好，你话将佢咧叫做 好嘢啊， 生活化 啊 嗱。佢你玩以前我哋細路仔或者係而家啲即係長大曬玩一定玩過光榮嗰個三國志電腦遊戲，嗰時好原始嘅啫嘛。但係你就係陶生你講個歷史地理，我唔使讀三國志，我就玩嗰個遊戲，我已經知道咧頭先你講嗰啲地方嘅位置啊，係嘛？魏蜀吳三國嘅位置啊，點樣啊？荊州喺邊啊？ 同埋呢個隆中對係嘛？第一次劉備見諸葛亮。诸葛亮就教佢喺呢个战略，呢个咧就好出名，叫隆中对，系嘛？而呢个老叔啊，对呢个孙权咧就叫榻上策。嗱，呢个咧系相对嘅，榻上即系个床嗰度啊，老叔都系个智囊嚟噶嘛，就半瞓喺张床嗰度咧，就教阿孙权咧去点样咧系去打仗。而隆中对咧就系刘备同埋诸葛亮咧。就正坐正面对坐，就教佢取荆州同埋益州。呢个隆中对咧，到底系唔系咁神奇咧？咁啊，历史学家同埋个战略学家有不同嘅睇法。咁呢啲你要打开个地图嚟睇，系咪？咁所以话喂，我哋细个睇《三国演义》，就算话睇呢个日本玩呢三个游戏啊，个过程咧，你从来冇话一个争论你自己系唔系中国人。啊！咩中国人文化身份咧，从来冇呢啲咁嘅。喂，你自有你入咗嗰个三国嗰个语境啊，那个故事啊，嗰、那个嗰、那个境界里面，即系好似睇《哈利波特》，你进入咗佢嗰个巫法嘅，即系练巫术嘅嗰个寄宿学校一样啫嘛。所以呢个世界只有好睇嘅书同埋唔好睇嘅书。好睇嘅书就係讲故事引人入胜嘅书。同埋讲道理以理服人有逻辑同埋与民生动嘅书。我唔理你呢呢、這个书系想爱国或者民族主义定系民主自由定系想宣传左翼社会主义定系右翼。呢啲完全。 冇错，我绝对同 关系咪？ 其实甚至学习历史系唔需要担心所谓咩叫做歪曲历史啊，又或者叫做咩戏说啊。日本将头先你讲嗰啲三国志，其实已经将佢变到咧出神入化。 系啊， 我最近知道朋友个细路，一个幼稚园，一个小一，佢对三国志嘅人物朗朗上口。 系。 啊！佢冇读过咩三国演义噶， 日本仔教佢。 佢好简单个砌模型啫嘛，咩 SD Gundam 咩群英传啊， 群英会啊， 群英传咁啊，佢个名就咁。里边其实佢用晒头先你提及嘅三个人物，咩赵子龙、董卓、咩刘备，变咗 Gundam。 系啊， 那个故事都唔系三国嚟噶啦。 系啊，第二样嘢。 系啊，但系佢用历史人物，咁跟住咧，喂，朗朗上口啊！咁已經係嗱，如果你用翻成日講中國人嗰啲，喂，咁你係歪曲歷史啊，教壞細路啊， 主義啊，係啊，即係所以呢啲咧係，所以所謂歪曲歷史啊咩咧啊，就有兩個層面，一個咧係為咗創作同埋咧講故事引人入勝方面，而設就係、是、令到咧初初接觸呢段歷史故事嘅人產生進一步研究分析嘅興趣。所以你睇《三國演義》都唔係睇原著，首先睇連環圖。睇完連環圖睇日本啊呢啲咁嘅遊戲，然後你再接觸《三國演義》，《三國演義》都唔係全部係真嘅。然後咧你再大個咧就睇陳秀嘅《三國志》。嗰、那個先係歷史嘅史實。咁所以一部《三國》，一部《紅樓》。啊！一部呢、這個呢、這個《西遊》同埋一個《水滸》咧，呢四部古典名著係陪伴一個人一世嘅，即係呢啲書有回頭可嗰、那個叫重讀性啊。嗱，呢啲係好書嚟嘅，係咪？咁你話係咪中國文化？係。咁你個裏邊你話係咪話關於愛唔愛國或者港獨啊呢啲咁嘅爭論有關？完全無關。咁点解会系流传咗咁多年？因为佢写得好睇，佢里边咧嗰个情节、人物啊，丰富多层次、细致， 但系 引人入胜。 但系最重要，而家礼失求诸嘢，我觉得去到日本呢样三国嘅历史，先至系变成经典。 系啊， 中国人而家再讲三国，我惊犯国安法，你知唔知？ 系啊，你讲 啦。因为系喂。三国是很精彩的， 所以你不要搞错，我刚才推崇三国呢并不是由政治那个 爱 国啊，是中国人身份的角度来推崇， 是由梁啟超所講的趣味主義去推崇。 冇錯， 甚至我認為21世紀的三國演義已經成為日中兩國共同的文化遺產。 嗯， 係咪？而且你要多謝日本人用佢哋嘅創意同埋佢哋嘅動漫咧，你令到三國呢個故事再包裝，令到佢咧係更加豐富，同埋對於高科技網絡時代嘅日本、台灣、香港嘅兒童咧，係令佢哋更加咧。是对呢部经典咧有兴趣啦。中国嗰度唔该，因为你嘅反日啊、 嗯， 反日咧日本仔乜嘢嘢咧，你都系仇恨，嗰啲就无谓无谓。 唔系啊，同埋咧，我哋再讲落去咁专咁赞赏三国咧，我惊犯咗而家叫分裂罪，因为大一统啊嘛，而家要。 嗱、這個、呢个咧系罗贯中，我十几年前咁讲过啦。罗贯中版《三国演义》第一句“滚滚长江东逝水”嗰首词之后咧，就系、是、扶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嗱，呢个系客观嘅论述。 嗯， 而且佢冇讲到罗贯中冇讲到大一统系必要之义。 嗯， 佢只不过系好客观咁讲，中国历史上统一耐咗必分裂，分裂必耐咗又必统一，统一完咗又必分裂。佢冇话过必然最后嘅后果系大一统，甚至咧，你睇佢个排序。扶天下大势，分久必合。佢讲先，合久必分咧，讲后啊。 嗯， 咁所以罗贯中对于大一统同国家分裂嘅态度系乜嘢咧？ 嗯， 你可以讲话五五之外咧，佢系更加倾向于分。 嗯， 因为佢一定要倾向于分裂，因为佢讲紧三国演义就系分裂。 冇啦，以后冇得讲啊！呢条题目喺学校里边都唔会讨论。 所以你话如果要审查咧，要将所有三中商而家卖紧嘅，唔理你咩版嘅《三国演义》嘅第一句系删咗佢。 嗯，系啊。 甚至你要加一句，最终还是要大一统的。 系、啊， 知唔知啊？用红笔啊加佢，如果唔系嗰啲细路仔啊， 系啊， 佢会觉得好好混淆啊，知唔知啊？ 嗯， 系嘛？所以呢个叫做读书啊，我哋应该有一种科学同客观嘅态度就系咁解。所以唔系话你一定个民主自由嘅书讲咩散运啊或者咩嘅，一定系叫好书，唔系。 嗯， 系唔系话一定要讲中国文化？呢、這个古典这个文化书一定系坏唔好睇嘅书，唔系。这个世界捞乱，只有好睇嘅书同埋唔好睇嘅书。 嗯， 啱唔啱啊？ 冇错，同意。 啱唔啱啊？ 啊， 系嘛？所以讲咁多政治嚟做乜嘢？ 嗯， 系嘛？好啦，广告翻嚟再讲。 指点江山，笑傲江湖，光明顶， 陶杰、鲍伟聪。 我知道今日唔系7月21日，今日系7月20日。我特登讲早一个钟头先，因为当光明顶今晚播完就系7月21日啦。点解要咁呢？因为好多啲网民咧就成日听唔顺耳咧，就话我哋系录音，啱唔啱啊？ 嗯， 今晚唔系录音啦， 次次都炒车噶啦，佢哋 系嘛？啲连登仔又话录音，咁唔系啦，系嘛？咁我特登噏错俾你听。就即系唔系录音，即系 live 啦，啱唔啱啊？所以今日7月20日咧，系书展咧结束嘅日子啦，啱唔啱啊？ 嗯， 咁我头先讲到边度系啦？睇书咧，我讲阅读啊，最大嘅起码功能咧，就有令到一个人唔好僵化先。 嗯， 唔好僵化。我唔论你有咩信仰，喺政治上你系觉得左啊定系右啊，社会福利主义啱啊定系皇室嘅呢个君主立宪咧，定系君主专制好？唔好咧形成一种定见。你可以有一种立场，同埋你可以有信仰。立场同信仰咧，不可以越嚟越僵硬。 嗯， 一旦越嚟越僵硬咧，这个世界必定出问题嘅。 嗯， 系咪？你听开光明顶十几廿年，你知道我哋对某啲嘅价值观系一种好坚定嘅信仰，这个就系自由。 嗯， 凡系对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形成威胁同埋压制嘅，无论你系来自左交定系法西斯，这个一定要反对。 嗯， 系咪？ 嗯， 所以这个有时咧，当嗰个气候系左得滞嘅时候咧，你就要喺右一边，你系偏右嗰度咧，系嚟到讲讲。 当成个气氛转咗系全世界极左极右咧，你嗰个立场又要调整到左偏向少左少少嚟讲。 嗯， 所以你睇下嗰个叫三个演义嗰第一句何以佢话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佢唔系讲天下大势合久必分讲先， 嗯， 然后分久必合讲后咧。 嗯， 点解讲合久必分系讲喺第二句啊？因为佢跟住落嚟就系讲中国分裂之后涌出无数有趣同埋引人入胜嘅英雄人物嘅故事，就系魏蜀吴，就系分裂嘅时候， 嗯 嘅幕幕精彩， 嗯 同埋长长啊嘅缤纷， 嗯 咁所以你睇呢句，其实罗贯中虽然系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系各好似系各五十，其实咧系另一边佢嗰个排列嘅方式。是暗示了他是偏向于他喜欢看到中国分裂的。因为整个三个演义就讲分裂的故事。如果他不喜欢讲倾向于分裂，那还有什么故事？ 所以他也不需要在上面直书我罗贯中支持分裂。他不用这样讲。 因为我以下讲的就是三国分裂的时候一些莫莫英雄的故事。他使鬼这样 说。作家或者艺术家 是 他的作品，他通过个作品你阅读或者欣赏的时候你会明白他的思想。 是 的。不用下下都要直不甩地讲出来。这种叫做曲笔。 所以很多你对不起，即是有一些讲大个强调抗争或者那些是讲得太直。 嗯。 直呢我尊重是一种表达的方式。但是呢不是唯一的表达方式。 嗯， 同埋往往咧高明嘅表达方式咧，唔系靠直白噶。 嗯， 呢个咧古往今来电影、戏剧、呢个小说，全部都系。 嗯， 好睇嘅咧，必定系话中有话，山外有山，系咪啊？ 嗯， 因为我哋系人嚟嘅，人咧系有思想，人咧对美学咧系懂得欣赏。 嗯， 人咧系高级思考同埋咧美学欣鉴赏嘅动物嚟嘅。 嗯。 啱唔啱？ 唔系，就算你中国过往嘅正史、历史、史官所写，佢都有好多曲笔噶嘛。 系， 因为碍于个政治环境啊、帝王嘅专制啊，甚至佢当时啊，佢嗰、那个即系、就是、有一个局限啊。 系， 佢去批评一个人，佢唔使直接写呢条友 X 街 X 样咁样噶嘛， 正乜嘢贱人？ 唔使噶嘛。 话呢啲系喺个手机群组之下咧，系、 嗯、 令到全世界我谂，即系美包括美国经过上次嘅总统选举，佢缺少一样叫含蓄。 嗯， 嗱，唔好将含蓄同埋自我审查嘅混为一谈。 嗯， 佢有时咧系有关系嘅。 嗯， 但系有时系无关嘅。 嗯， 系咪？ 嗯， 同埋你睇莎士比亚。莎士比亚38部戏剧里面咧，几乎部部都含蓄，有好多有冇政治意味？有，搭落去咧，叫啲专家话俾你听，原来佢唔系写亨利四世，佢喺度暗中讲紧伊丽莎白一世。 嗯， 嗱，咁呢啲原来话中有话，搭落有，你食个包，你都唔系净系中意食馒头，你中意咧食落去咧里边嗰叫生煎包， 嗯， 一搭落去有汤有。这个呢肉馅是吧、 嗯、 这样叫做引人入胜是吧、 嗯、 好了，这个呢我们再回顾一下昨晚我们邀请加州这位呢刘晴宇 Fernando 讲了一番都挺引人争议的香港人的加州的生活，那呢一阵呢新闻之后呢我们再略检讨一下，因为有些听众有意见。 好啊好啊， 新闻之后再讲。 人杰地灵，光明顶。午夜会高峰，煮酒论英雄。光明顶。 陶杰、鲍伟聪。 咧，即系一个广播节目咧，我哋做到雅俗共赏咧，尽量唔需要导读嘅。因为琴晚咧揾咗呢位阿 Fernando 咧，即系其实都系我哋光明顶以前讲过噶啦，评论过美国选举。 嗯， 你听开咧，对呢位香港仔应该不陌生。啊，佢 嚟过几次。咁咧，佢琴晚由呢个基层嘅层面咧，包括咧，呢个美国加州而家嗰种生活啊，香港人士可能适应咁，引起一啲都系好意嘅一啲咧光明顶长期嘅听众啊，有一位咧佢就写咗个 WhatsApp 咧嚟，佢话咧今日听到访问洛杉矶呢位先生此人说话，我就觉得偏颇。我看此人来洛杉矶十多年，他是否由从此由大陆嚟香港再转去美国呢？他本人因为在大陆有工厂，所以他的言行一定受约束，又因为他要保护自己班子里全部都是强国人，所以有些真话他不会直接讲出来。其实在美国生活，只要你是年轻人肯挨苦，什么都可以做，除了他所讲的酒楼企台，还有很多工作，譬如说货运公司和货仓，在报纸都指定要懂讲粤语和国语，医务所需要年轻人做翻译广东话和普通话做登记员也不错，可以边做边读书。根据他所透露，他根本就不想香港人来美国，可能呢他害怕再次他的利益受损，希望你鼓励多些香港人可以来到洛杉矶，除了英国美国可以另一个选择。我本人呢是出生于香港，也是拥有 BNO， 由2006年移民到美国至今。现在洛杉矶有很多在香港过来的新朋友，他们在民间成立很多组织，团结香港过来的新移民。希望鲍 Sir 下次访问这位按摩会协会会长呢，就要细心听清楚，免得被他误导香港年轻人。首先这位刘生呢，就跟任何的某强国的官方机构是没有关系的。第二呢，他的仓库呢是没有请聘请大陆人的。据我所知一个半个呢就真是一些呢墨西哥人啊、黑人啊，我实地考察过的。 因为他口中的老墨嘛。 他是老墨啊，什么老黑啊，这些呢你都听到的。你要知道呢，美国是很大。这位刘生呢，他活动的地方呢只不过洛杉矶一个叫圣基比奥，同埋周围叫 Arcadia， 另外呢都未去到那些什么 Pasadena， 什么 Pasadena 那些咁远啊，咁嘅地方。咁所以呢那处呢都是唐人出没。咁呢同佢喺另外一边比华利山荷里活影城嗰边咧嘅认知咧，自然系两个世界。咁所以咧，我哋本住一个娱乐性，同埋咧系发掘一啲一般香港人未听过嘅嘢，咁所以先揾咗佢啫，系嘛？咁咧就佢过两日咧会再次咧系上嚟接受呢啲意见咧，就讲开拓得再广阔啲。咁今日咧，佢系咪有一个？听我哋即刻将呢啲听众嘅嗰个意见啊，系转达俾佢啦，系嘛？ 系啊，咁啊，即系有一个回应啊嘛。 咁啊，呢个回应咧，佢系咪 send 翻转头咧？系嘛？咁我哋咧播翻几句好嘛？ 好啊，唔好播错喎你。 咁咧就佢咧就有一少少嘅回应啊！咁咧就有时我哋想睇嘢咧，系睇得比较咧拉阔少少。 好啊，嗱我试下。 咁啊，至于话喂，你去到如果冇办法可以学种大麻，呢个系一个。 好，我哋听阿刘生嘅回应。 话俾阿包 Sir 听，我本身我就系喺前面山长大，读成文德，咁啊中午都未读完，咁啊老豆老母话去移民。咁啊，开头佢哋嚟咗美国，咁啊嚟到美国，我觉得美国因为我本身屋企嘅环境唔系咁好嘅，佢哋嚟到呢边冇乜嘢做，咁后屘我跟住，因为我啲阿叔全部晒秘鲁啊嘛，咁我选择去咗秘鲁，我就去读西班牙文咯，咁喺嗰边住咗几年，咁读咗西班牙文之后咧，我就翻到嚟美国，又系从零开始。 咁咧就佢讲自述一段身世啊。咁中间 cut 咗佢，因为呢段系录音嚟。 系啊， send 俾阿鲍生， 系 佢下边嗰女有粗口嘅， 我冇， 所以我即刻我惊有啊， 惊有啊， 佢有几段咧上边有啲鱼阿妈擦鞋嗰啲嘢咧，我惊播出。 嗱，我翻译下啦，头先听到啊，佢话佢喺慈云山长大，读圣文德， 圣文德你听过未啊？呢间学校 听过，听过 吓、啊，有间咁嘅学校 系咁啊。跟随父母咧就移民，佢开头咧都系屋企家境唔系几好，所以咧就读书读西班牙文， 唔系去咗秘去咗秘鲁啊，去咗美国先，跟住喺美去咗秘鲁咧，喺秘鲁摆地摊啊， 哦， 摆咗三年啊，搵到少少积蓄，再杀翻过去洛杉矶啊， 系啊， 然后咧喺嗰处袋住$3,000啊。 起家 喺洛杉矶起家咁，所以咧佢系对啲嗰度美国嘅基层生活就比较认识，就唔系话代表整个美国都系咁。OK， 嗯， 咁啊，当然如果你话喂，同呢位阿 Fernando 讲啊，咁点解你唔学阿马友友咁去波士顿管乐乐团啊，见下工吓，演奏呢个古典音乐咧？呢、这个自然系不切实际啦，因为佢活喺两个世界啦。但我哋讲嘢要贴地啦，系咪啊？ 嗯。 尤其而家好多 BNO 咧，我见到过到去，真系冇乜特别嘅技能啦。我哋要照顾嗰方面嘅大多数啦，系咪先啊？ 嗯。 嗱，呢啲咧亦都系咧中国人好多嘅诛心论啦。当你听到佢讲啊，话呢度搵食啊，有咁嘅困难啊，咁你就诛心之论，又觉得好似佢。唔係好想咁多人過嚟啦，即係我自己都試過噶。我由 day one 開始話，你有 BNO， 你諗清楚，未必適合每一個人。我到今日都係咁講， 嗯， 係咪？幾個月前係咪俾一啲咧塗咗網啊嘅嗰啲 KOL 咧，就諸心論話陶傑覺得佢自己已經係英國公民，所以佢唔想多謝香爐多謝鬼。佢想繼續做高等華人咧，所以咧想少啲人過嚟。嗱呢啲咧純粹呢啲，但我唔怪佢呢啲人嘅，因為佢係中國人嚟。中國人2000多年喺呢種咁嘅漲江文化嗰度浸大咧，佢係講到道理咧，佢講到一半唔夠你講啦，佢就開始咧係用壞啊嗰個動機去推測啊你個內心。呢個係魯迅講嘅。咁咁所以咧，鲁迅自己都系嘅，系嘛？咁所以咧，有时咧唔系话你见你见唔到嘅嘢咧，唔系话你所推测嘅咧就系一样。咁今日阿 Fernando 亦都系得到呢一位听众咁猜测佢系咪系一个大陆仔？咁其实唔系嘅。不过呢位听众咧，佢系爱护光明顶，我亦都知。认为咧佢讲嘅都有啲道理，因为咧我哋一个钟头咧就唔可以咧系话咁偏颇咧，话晒嗰个代表。 唔系因为美国好大，加州都好大，L A 都好大， 同埋咧每一个人， 即系、就是、用一个人嘅经历咧去概括晒。 即系你话 B N O， 喂，好多人问我话，我想移民巴拿巴明翰好定曼彻斯特好？呢、這个问题我好难答，因为视乎你系咩年龄，你有冇家庭。啊、你做开嗰份咩工？你个细路系几多岁？你系咪想为细路而移民，定系为自己？ 系、 啊、你嘅职业到底系牙医、西医，定系物理治疗师？ 唔系你个袋袋住几多过去？ 袋袋住每一个人都唔同嘅 formula 都唔同。 系啊， 系咪？ 嗯， 即系正如你又话去美国，阿拜登就嚟有呢个救生艇计划，好啊。咁但系如果你系一个喺香港电影业做开摄影师，你觉得你嗰手摄影系叻过包德希加黄泰来咧？咁你可以啊，去到美国自己写封信，附埋你个作品寄去纽约俾李安导演工作室，系咪？ 嗯， 或者另一个 copy 你寄俾《浪迹天地》嗰个大陆来自大陆嗰个北京女导演啊，呢个赵婷啊，嗰个团队。咁或者佢哋以华人身份睇到，觉得咧，喂，我应该提携一个亚洲人，咁有好嘅回应，咁完全咧，你去到嗰个前途系可以改观。所以每一个人啊，睇佢嘅职业、气质、教育程度、年龄、阶层，系不能因人而异。但系如果你话有好多人咧，系30+唔够，但系咧不幸冇乜专门技能，但系我又想走。走嘅时候，你去到第一步、第一个阶段，我要生存落去，系做啲乜呢？如果你有肯知呢个屈就，唔好讲屈就啦，都唔系屈就咁啊。琴日 Fernando 咪话俾你听， 最低时薪是$15即是超过$100。你每日做8个钟头已经代搵港币800。即是 minimum 呢是24000。咁你话啦24000再加唔使租劏房唔使供楼一来一回。如果你喺香港亦都系冇乜技能。是咪亦系要做洗碗同埋做侍应。去到嗰度又系类似呢啲嘅工作。咁你话边度好啦。是吧咁何况种果树可以一路做企台一路学种合法嘅大麻添。同埋呢按摩练脚添。是吧职业无分贵贱嘛。嗰、那个世界系 colorful 嘛系吧啱唔啱 啊啊。所以即系要识听咯听节目系吧 唔好话呢哇下下呢都系学术界知识分子话大佬去到美国哦不如呢写封信去呢个叫做史丹福大学睇下有冇教职啦、啊、一年有几多美金啦呢个世界唔系咁狭窄。同埋最重要呢就是香港系一个细地方离开咗香港唔好将自己同埋香港睇得咁大同咁重要。 嗯 是咪？ 依点都好重要啊！因为 你系离开香港，尤其是投入美国呢个地方，只不过系一滴墨水滴咗入去一个大缸里边，系咪？ 嗯。 慢慢咧，如果你系年轻咧，系会有好多机会，但系亦都有好多挣扎。咁同时亦都要调整你个心态。 嗯， 系咪？ 嗯。 我成日都话，你而家我哋喺光明顶，可以由我哋呢个立足点去批判拜登后边所代表嘅政治正确左交意识形态。但我多次劝喻，你唔好受我呢度影响。如果你要去美国、去英国嘅话，一定唔可以公开同一啲你唔相熟嘅美国或者尤其喺加州啊， 仲 英国人咧话你系 Donald Trump fans。 就算退100步讲讲族裔嘅历史，咁喺黑人啦、啊、拉丁裔人啦、啊，甚至印第安裔人， 系啦， 喂，佢哋已喺嗰个土地上边已经系源远流长。华人你真系数来数去都系清末民初开始去，而甚至好多。是要在二战之后或者是60-70年代才过到去。你真的不能够呢即是觉得自己是、眼中那么重要的。 有听众呢即是来指正。慈云山的确有一间圣文德小学它的英文名呢犀利了叫做圣 Bonaventure Primary School, 水手装校服的银乐队。据说已出家的演员马敏仪是圣文德小学校友黄日华呢亦都是中学部的校友。 嗯 这些真是孤陋寡闻是吧好多谢这位听众啊个 research, 嗯 啊所以我们提供多些资料啦啱啱啊我们找返啲人来讲嘢都是经过 平衡 心思所以英国那边就有个文生啦都是一些很奇特的人啦是吧你看听第二支节目正正经经那些呢你是不是听 又没有职业赌徒是吧 是吧我话俾你英国有个职业赌徒。 呢边有个按摩会长。 一年搵几十万是吧呢度有按摩兼做按摩用品。 话俾你听点样合法大麻。 呢啲咪叫开拓视野同阅读一样。 听光明顶呢个就系乐趣嚟㗎嘛。 呢个你是等于睇书㗎嘛。唔好淨係睇搵同温层嘅书嚟睇㗎嘛系咪 嗯。 好啦广告快咗。 多少天下事进赴笑谈中光明顶 陶杰鲍伟聪 咁呢刘晴宇 Fernando 啦礼拜四晚呢将会呢再返嚟补充听晚咧，亦都系另一位咧青年才俊嘅钟培生咧，佢上嚟讲下咧佢嘅读书经验。因为有林作就唔可以冇啊钟培生， 系 我哋开拓视野。 嗯， 咁啊 Fernando 后日话佢介绍下佢口中所谓嘅老墨啊，墨西哥咧点样养人咧，点样果树咧系绝处逢生。 系 其实咧今年书展咧，我就好想介绍。几年前呢我自己写嗰本是为商人杨秀成先生写的叫争气。因为呢如果你好多 BNO, 或者呢香港人想离开香港去英国去美国觉得举目无亲同埋呢行到绝境不知点呢你一定要睇返争气。 这个里面这位主角杨秀成呢，在1983年遇到这个金融风暴黑色星期五，一铺清袋破产。跟住点呢，他不是走去英国做职业赌徒，亦不是走去美国呢是做这个按摩生意，去了科威特。科威特那三年呢是学黄金投资。但一个人又不懂阿拉伯文。然后竟然两手空空，即是揸住张单程的经济舱位机票去到科威特，摇身一变翻翻嚟，就带翻三四亿就翻身了。所以个科威特的三年呢，咁佢喺呢本书度呢，咁就一笔带过。其经历之传奇是有如耶稣是12岁，据说至到这个近30岁那段是失了踪，听说去了阿富汗学佛学，是 有得相比。这些地方呢就是真是香港人的精神。喂，科威特，那你要那里结识什么人呢？怎样打开你那个人物呢？怎样话头醒尾呢？是吧，怎样正中有偏呢？是吧，怎样是可以在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是可以这样的鲤鱼打挺。很多这些故事，香港五六七十年代上一代的成功人士，不是说一开头一出世含着银匙羹一帆风顺，中间不知道扑过几多次。喂，现在你香港 BNO 很多，你经历过两年，喂，觉得呢愁云惨雾啊，或去到唔知点，跟住俾呢啲咁嘅亲中人士奚落啊，话二等公民啊，受尽歧视啊，呢啲系废话嚟啊！你睇睇争气啊，衷心推荐啊，啱唔啱？ 唔系，如果 我叫杨秀， 啲人成日话香港人嘅身份啊，或者香港人嘅精神，我觉得就系呢种。就是絕處逢生啦，又或者是即是咩釜底抽薪啦嘅精神， 破釜沉舟 啦，就係即係牌越爛咧，就越有心機。 其實牌越爛就越行越啱， 係啊！ 你去到個地方越古靈精怪、鹹淡水交界，就越多機會。 以前嘅香港就係咁樣起家。 五六十年代， 黃賭毒。 黄赌毒系咪？呢个叫国民党啊，呢个咧共产党啊，亦都有咧呢个咧台湾第三势力啊。咁咧沟沟埋埋啊，钻石山嗰度永丽苑嗰条石溪就有咧一啲咧来自上海嘅电影人，下边九龙城咧就系咧潮州人嘅世界，有体育会。OK， 再过得两条街咧，呢个贾炳达道果树咧就系九龙城寨，里面好多无牌牙医、导游，系咪？开记寨，都未讲到湾仔同筲箕湾。喂，你而家猛话香港嗰阵时系黄金岁月，点样值得怀旧？系最烂嘅时候，一叫最乱嘅时候， 同埋 一路到七十年代。乃路神街、弥敦道、新田地街，几多堂口？旺角警署、韩德、葛柏，系咪？呢个咧叫呢个咧吕乐，系咪？南江，喂，几多分天下？有冇死人啊？有，有冇人发迹啊？有，喂，完全系一个咧冒险嘅森林， 同埋香港嘅五六十年代。是难民的城市，是在中国大陆走难下来偷渡下来。 是啊。 好多没有身份证，一毫子都没有，好像是刘梦红拎着条即是得条泳裤上岸。 是啊。 都是这样。 如果你在流浮山上岸，那里的村民给份工你做，就是一个钟头呢是5元叫你执牛屎。 咪所以咪行 到去执啦，唔通可以话你即刻谂住可到入去，至去到尖沙咀换套衫啊，去做 bellboy， 去呢个半岛酒店 开门。唔通你上网去 Facebook 里边去控诉投诉咩？系咪先？ 记住啦，你最大嘅本钱咧就唔系你有几多钱，系你嘅年龄，系你年轻。年轻就系最大嘅本钱啊，啱唔啱 啊？系啦，即系向翻父辈。 好啦，听晚 致敬。 登绝岭，看世界，群雄听晚继续决战光明顶。